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听听歌，唠唠嗑哈。今天呢，刚到办公室，我就在想啊，打开微信，我就老觉得我这微信的名字确实是太没有创意了。你看，我的本名叫雪雷，是吧？我的播名叫雪雷，我的微信名还叫雪雷，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给自己起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微信名字？但是后来发现啊，这个微信名字不能改，对不对？就是你头一回给设定好了之后，永生就是那个名字了。我就觉得为什么微信名字不能改呢？我就起码给人一次机会嘛，对不对？就除了我之外，特别是那些曾经名字当中给起的啊，微信、微博、QQ 名字当中带有 love、angel 还有详细出生日期的人，给一次机会改一下，让我们可以重新做人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初中的啊，初中的同学，他的那个微信名字的微信名字是当时起的是他当时特别喜欢的初中同学的一个女同学名字的缩写，他现在早就不喜欢了。我求求你让我改掉吧。 随风飘荡，天 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洁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量，今要是断漫长， 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的你。 处也不再分 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我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这个之前用的，或者是现在啊用的微信、微博、QQ 名以及网名都是什么，以及他们来的灵感是什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Vincent 说，14岁的侄女儿现在的微信名是“愿我的名字成为你的故事”，那我故事也太短了吧？严顺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做“上流人物”。上流人物的故事是什么？严顺留言说，我永远记得我们家门口5年级的学生网名叫做孤独的狼，非常棒，很好。你呢？说一说微信名、网名、 QQ 名等等的啊，以及他们来的灵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名字，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哈。 你太美，爱你要先学会心碎，我害怕没有你如此失去光辉，真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你爱过

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晚，别太晚，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不了，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是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站，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到我们今天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吧，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的 Joke of the Day 呢，讲的是李雷。他作为一个老公啊，跟韩梅梅的相处，跟老婆的相处，真的是越来越麻烦了。他今天就抱怨说了 ，Shelly， 我说怎么啦 ？You can't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me to deal with my wife。你都不知道跟我老婆梅梅打交道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我说梅梅又怎么啦？李雷说 ，She asked me a question。Then answers it herself. 他问了一个我一个问题，然后呢自己回答了。我说他问你什么啦？他问我他那条裙子好不好看，我没回答，他就自己说，他说还可以，对不对？然后他花了半个小时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自己帮我回答的那个答案是错的。 曾经都是死跌倒在路上，曾经都是自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都是失去的方向，

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爱你，我不能失去你。爱你，我无法忘记你。爱你，我用生命呼唤你。永远的爱你。 是哈，一块儿去万达吃的那个海底捞，你知道吃火锅的时候，特别是跟一群如狼似虎的同事吃火锅，然后捞不到肉的时候，我都想说他们都捞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锁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去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不留原味，牵肠一点，闭上眼，情绪太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亲切，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两见还想念，一见面就更热烈，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贪恋，感觉像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眼间太想念，一见面就更热烈，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杯，闭上眼，情绪贪恋，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用见太想念。

让我想，还是身上要扎根它。就是爱到深处才愿它，舍不舍得都断了的吧，那些从来都没有厚度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它，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重新拥抱，以后不管他安慰谁，快乐吗都随他。 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听着蓝天白云，夜晚听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那个郑建华留言说，十年前我的网名是帅的想毁容。安乃静说，那个郑建华，如果你这个微信上头像的男人，照片里的男人是你的话，你已经毁容成功了。 像是寂寞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的最后，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 慷慨让你看，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宣布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我想你自己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流泪，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宣布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太不得了，我的名字微博名字叫刚刚睡着了，因为在注册的时候睡着了，所以醒来之后呢就写了一个名字，哎，我名字叫刚刚睡着了。你怎么不叫才醒呢 Vincent？ 这是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以前 QQ 的名字叫做快乐男孩，我确实好傻呢。哎， Vincent 好多了啊。OK， 内敛很多。 OK，那你呢？以前这个微信微博网名都是什么，以及他们的灵感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关起门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眼底会为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图，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每次每次真实的相处，等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你 时候还愿意多一看见你，也许是很想想你，受不了这脾气。

抱歉，我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yeah, 一辈子在一起。哦，其实我们相偎相依，不离、哦、永远在一起，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yeah, 一辈子在一起。哦，从此我们相偎相依，从此我们相偎相依。